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努力扩大200天战斗成就。增援到原山居民水电站每天都生产数十万千瓦电力。建德矿业联合企业的全国高速掘进职业同盟突击队员到6月为止超额 2% 完成了全年掘进计划。农业部门对全国各地的水库、河川堤坝以及数百公里水渠和排水渠道等灌溉排水设施进行维修等，在雨季的抗洪防涝工作中取得了成果。东海和西海的各地水产事业所在上半年期间扩大浅海养殖面积数十公顷，同比增产了数千吨海菜。